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大气扩散条件有所转差，虽然还是晴天，但是有轻微到轻度霾，大气透明度和空气质量都不太好，请尽量减少户外剧烈运动，外出请做好健康防护。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有轻微到轻度霾，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FM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李斌和李杰放了老师杜坤所差，手拿着大令，赶奔八卦石牢去提燕王。这巡捕寨的寨主把令接过来看了看，哎呀，二位，这可不行。李斌和李杰一瞪眼睛，此话怎讲？这支令无效吗？不，吓死我也不敢这么说。他是这么回事儿。前边冯寨主有令，你没看见吗？刚才来个道爷叫张天杰，特为传达寨主的令箭，没有冯寨主的大令，这人谁也不能给呀。所以您拿这令呢，它不是冯寨主的，是老寨主的，这恕小人。他这话还想往下说，把李斌气急了，抡起手来，啪！这个耳雷子小的，把文忠打的就地转了三圈，双手捂着腮帮子，鲜血顺着嘴角流下来了，打的眼前直冒金星啊！李斌往前大跨了一步，该死的东西，我问你，谁允许你这么放肆？老寨主的令箭反而不好使了，冯奎章的令箭倒统辖了一切，这谁给定的规矩？哎，文忠，别人不清楚，你不能不懂。这个明凤山是谁的？在创办这座山的时候就有你，你说这山归谁管？哎呦，二位，前夕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呀！我什么都知道，他不过呢，县官不如县管呢。他老寨主现在退归林下养老了，他不是把权力都给了冯寨主了吗？所以我呢就得听冯寨主的。放屁！我今天告诉你啊，我们是奉老寨主之令来的，老寨主有话在前，让把人交给我们处置，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有抗令不遵者杀。你想怎么地吧，要想活命乖乖的把朱棣交给我们，要想死你说话。这哥俩说着一伸手，苍凉凉凉凉，苍凉凉凉凉，拽出单刀往前一纵，这就要下手。 文忠啊把嘴一咧，就跟吃了黄连了似的。他等一等，待着我想想啊。文忠这小子双手抱着脑袋一琢磨，我这官当的净受夹板气。你看刚才张天杰来了，传达总寨主冯奎章的指示，说什么没有他的手令不准把燕王交给任何人。你看看放屁这么功夫，老寨主又派人来了，还非要朱棣不可，我怎么办？哎呀，他一看李氏弟兄白眼珠挂了血线了，看意思我要不给人，我这脑袋就得搬家，谁我也得罪不起啊。得，我孩子老婆都有，我这条命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好汉不吃眼前亏，干脆我就给他们，别吃这个眼前亏。然后啊，我去禀报去，冯奎章要有能耐，张天杰要有本事，你们找杜坤算账去，跟我毫无关系。哎，就这么办。想到这，温中破涕为笑，嘿嘿嘿嘿嘿。二位啊，你们得谅解我的处境，你说我怎么办？跟你们谁提人我都没有说的。二位，现在我就开门把人交给你们，怎么样？嗯，这还差不多。要你这么做，回去我们禀明老寨主，必有嘉奖。哎，我也不图嘉奖，只要几位不怪我就行了。说着话他甩过身来，来人，哟，把铁门打开。铁门呢，靠这个山掏了几个洞，三层铁门，上头有象鼻子大锁，你就有通天的本领你也出不来，何况外头还有高大的院墙，还有人在这守着呢。当兵的拿着钥匙把三道铁门打开，到里边去了，闹了半天，得四个人抬着用软床把朱棣抬出来了。李斌和李杰一看这燕王是昏迷不醒啊，身上盖着被子，我这怎么回事？文忠说我也不知道，他把这人交给我那时候他就这样，因为里屋都不准我进，我就在外头看着，谁知他是有病啊还是给灌了什么药了，这跟我都没关系。这是朱棣吗？那还错得了了，因为寨主也是这么说的。李斌看看李杰，李杰瞅瞅李斌，两个人有点犹豫，心说呀，他妈这个事儿坏的，不知道这是不是朱棣，要弄个狄龙换凤假的可麻烦了，可事先又没见过燕王，又一想抬回去看看吧，但愿没有什么变化。好吧，就这么的，我们就走了。是是是，不远送，您慢走，您走好啊。门开开，这个软床交给金斗寨的喽啰兵，双方换了班，李杰和李斌这才带着人回到金斗寨。路上啊，真没遇上麻烦。到了金斗寨，有人往里头通禀，徐芳和朱深一听，什么？把燕王提来了，半信半疑啊，在屋里就跑到院儿去了。巡山走杜坤领着喽啰兵也到了院里头，院里头是明灯蜡烛照如白昼，徐芳先过去把这被单子撩开，定睛瞧看，喂喂喂，第一呀，这确实是燕王，这没假。徐芳的心放下了，但是再看燕王跟死人一样，摸摸心口还有点热乎气儿，那脸上面如黄千纸，唇如电叶青， 两腮深陷，眼窝都塌下去了。徐芳仗着胆把眼皮撩开看看，哎呀，眼珠都要明了，把他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回头问朱深，你看这怎么回事？朱深也是门外汉，对医道是一窍不通，摸了摸还有点脉。哎呀，徐芳，你想起来没？咱们在前大厅的时候，看见燕王那会儿比这会儿还强点儿，看来他们是给他用上药了，用的什么药咱是不明白。他妈的了，这帮小子太毒辣点儿，按理应当说贼能把药拿着。朱深说，你糊涂，上哪找解药去？你知道怎么回事？到前大厅一去就捅了马蜂窝了，咱们快进屋。就这样把燕王搭的里屋，李斌和李杰把方才的经过讲说了一遍。徐芳一听，脑袋嗡了一声，怎么你们俩看着那个张天杰了？我们往里走，他往外走。 坏了， 老寨主啊，现在连我们带你如同在虎口之中，你看着啊，一会儿非出事不可。36招走为上计，咱们快快离开此地。朱深点头，老寨主，徐将军所说不假，现在您的处境也危险了。张天杰肯定不会拉好使，那个姓文的寨主也肯定能告发我们，估计一会儿他们就能来人。杜老寨主坐在那儿，手捻长髯，眼睛不住地转悠。好吧，二位不必着急，本寨早就做好了打算了，这个地方我不待了，我宁愿赶奔太平府给燕王千岁拉马坠镫，我也不在这当这个寨主了，而况且我还要救你们出虎口。来着，传我的命令，全体集合。这老头手下还有500-600人呢，到了这阵儿也不必偷着摸着的了。就听见锣声响亮，一会儿这院里黑压压站了一片了。是这的喽啰兵都是原来出的老人，都跟杜坤不分彼此啊。杜坤站在门厅的台阶上高声宣布，各位啊，咱们都是老弟老兄弟了，我希望各位捧我一场，能助我一臂之力，把燕王千岁救出明凤山。哪位要能办到了，功劳可不小，但是呢，我也不勉强，说我不乐意担这个风险，不乐意跟你一起走，我也绝不叫你为难，我这里有的是金银财宝，你随便拿，能背多少背多少，只要你不拦着，你就是我的好朋友。众位乐意跟我走的马上收拾东西，现在我们就起身套车。您别说，这500-600人真是一条心，大伙恨透了赤发龙神风魁章，没有不骂风魁章是白眼狼的。大伙都明白，没有我们老寨主打救你，你能有今天？你吃喝从哪里来呀？呵，你现在人模狗样的，又有权又有势，把脑瓜一扑棱，跟我们老寨主做了对了，恩将仇报，你是枉赔人皮。大伙出于正义高声喝喊，寨主爷，您走到哪我们跟到哪，誓死相随。把杜坤感动的撩衣服给大伙磕了个头，大家过来把老寨主搀起来了。老寨主，事不宜迟，马上咱们就行动吧。杜坤点头，大伙回去有什么收拾的，笨重的东西就不要了，今后投了燕王了，所以都带了些金银细软， 随手应用之物。就尽管如此，谁身上没点零碎儿？因此大包小包的，每个人身上都背了不少。这时候车也套好了，这辆车就是给燕王准备的。现在朱棣人事不省，还得有人看护着。老头看看车套好了，命人把燕王千岁轻轻地抬上车，告诉徐芳和朱深：“二位，老朽有个要求啊，您说吧。你们二位啊，就专门在车上护理王家千岁，别的你们什么都别管。比如说，我们下山当中遇上麻烦了，你们也别管，自有老朽和我两个弟子承担。”我们就把天捅漏了，把地砸塌了，甚至出了人命，你们也别管。要没有你们，什么事都好办，你们要一露面可就麻烦了，懂吗？我这个要求不算高吧？好吧，听人劝吃饱饭，就听您的。为什么杜坤要这么嘱咐呢？他也有他的打算，他很了解冯奎章，别看现在两个人走的路不同，但是呢还没最后抓破脸。老头一琢磨，在关键时刻我拿那字据一卡他，拿人情一打动他，他或许你给我留一条道，这样我就能把人平安地送出明凤山。如果有徐芳和朱深一参与，叫他们找着借口了，真把脸抓破了就出不去。所以呢才跟徐芳他们提出这个要求。这就得说姜是老的辣，杜坤有一定的经验。单说徐芳一看这挂车是挂新车，大白马驾着辕，一匹大青骡子拉着长套，两匹两匹大马拉着帮套。如果车老板要驾驭得好，一天一夜就能回到太平府。两个人进了车，把车帘撂下了，里头是一团漆黑，朱神在左，徐芳在右，扶着燕王千岁，他们心里着急呀，但盼着能回到太平府找名医给燕王千岁调治，可能这个人能命啊能保住，要一耽误可就全凉了。徐芳他们撩着帘往外看看，外头集合好了，就见杜坤骑着匹白马，俩徒弟李斌李杰上了两匹青马，每人都带着家伙，就这样离开金斗寨直奔后山。咱们说了，杜坤是明凤山的创办人，自幼在这长大的，对山上的地理那太熟悉了，从哪儿能出山，哪儿有近道，哪儿有秘路，他是了如指掌。他明白从前山走是近，但是出不去，过外罗城、内罗城、石头城、巡捕寨，那肯定插翅难飞。往后走有条秘路，奔太平府远80里地，尽管如此还是比较顺利的。如果有卡子，人也不会多，凭着我手下的实力，一闯也就闯出去了，等冯奎章他们追上也晚了。所以他们奔后山，杜坤在马上传令：“弟兄们，大家辛苦一点，快快前面快走，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人们知道形势紧张，是急急赶路啊。简短接说，他们走出来约半个时辰，就走出了后山。前面有一座山口叫乱石沟，转过乱石沟地势就好走了，再往前去20里地就上了官道。杜坤眼前一亮啊，弟兄们快。可是大伙刚走到乱石沟这边上， 冷不丁就听见一棒串锣响，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啪吱吱，放起两道火箭，伏兵四起把道路给拦住，都是灯球火把呀。杜坤就一愣，心里头拧了一下个，坏了，冯奎章在这设下埋伏了，站住！哗，队伍这才站住。杜坤在马上拔脖往对面一看，人不多，也就百八十人的吧。为首的一个人是个黑胖子，手中提着斩马刀，脸上带一道伤疤，头发有点发红，这人四十来岁，杜坤还认识他。这人姓陆，叫陆鹏，是巡捕寨的副寨主。哦，老头子一琢磨，陆鹏在这儿呢，这是例行公事，平常这也有巧子。他让喽啰兵往左右一闪，双脚点灯，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马往前提，到了这伙人的面前，对面陆寨主吗？陆鹏一看呢，怎么来这么多人呢？啊啊！哎呦，闹了半天，老寨主驾到，有失应衙，当面恕罪。说着，把刀交给喽啰兵，来到老寨主的马前一抱拳：“老寨主，这半夜您这上哪儿去？又有车又有人的，怎么要搬家？”哎，陆寨主啊，有很多话我没法说，我打算串个亲戚溜达溜达，要借路而行。啊啊，是是是，那是这么回事，您多早回来？多者三月五月，少者各月七成，也就回来了。啊啊，是是。那么请问老寨主，您这阵远行，我们冯寨主知道不知道？我也已跟他打过招呼了啊。那您可有那这个啊，这个这么长这么宽这么厚的这。他一边说着拿手一边比的。杜坤看出来了，他比划的什么呢？比划的大令。那意思你要离开这座山，有寨主爷的大令吗？不过他不敢说。杜坤把眼睛一瞪，陆鹏，你这什么意思？难道一说我离开明凤山还得有冯奎章的大令吗？啊，不是是是，我不敢这么说，当然您不用了，是您是不用，他后边这些都是我的人，如果冯奎章怪下来，有老朽承担，快把道路闪开。老头说这话一抬腿，咯楞把大枪摘起来，二话没说，在马上练烫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陆寨主啊，这两天我可有点脾气暴躁，老想杀人，手可有点刺痒，谁要惹我的麻烦，叫我不顺心，我可不客气，你明白吗？哎呀，哎，明白明白。陆鹏一琢磨，这老头可够厉害的，干脆我把道闪开得了，别找麻烦。说着他往旁边一纵，老寨主请请。这人往左右一分，如果这阵出去就出去了，就这么一道关卡。哪知道正在这么个关头，就听身边背后马挂銮铃的声音。陆鹏一听，马上横刀把去路给拦住了，这时候赤发龙神催马就赶到了，双手一抱拳，师父慢走，弟子特来践行。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